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一个。 我哋嘅童年咧，就好似头先只歌咁啊，1979年咁啊 ，Danny Summer 有呢一只童年时咁，但系今时今日呢一班细路仔，佢哋30年后再睇翻自己嘅童年，可能同我哋就好唔同啦。可能冇乜机会拍拖啊，或者喺佢哋嘅童年回忆里边啊，只系会有汗水啊，或者有好多抗争嘅画面会出现。咁啊，呢啲系喺我哋嘅年代系冇嘅。我 treasure 呢样嘢。我亦都羨慕你哋有呢樣嘢。 基本上我會覺得咧，有一份新嘅接力嘅。 嗱咁咧，我其實咧就雖然啦，我哋呢個係一個錄播嘅節目，咁就冇乜意思嘅。但係咧，我都想講一啲咧，即時喺我哋錄音嘅時候發生咗嘅嘢啦。咁啊，呢個都係926嘅罷課，唔係926。嘅乜嘢咧？叫做學生抗爭啦，我哋叫佢做咁啊，一路搞，其實已經搞到去927嘅凌晨咧，而家都一路都搞緊嘅。咁喺我哋錄緊音嘅時候，首先就係黃之鋒被拉咗啦。咁啊喺星期五晚嘅，佢就喺台度就呼籲啲學生咧就衝去呢個公民廣場嗰度，佔領個公民廣場。咁啊，你睇到佢係 已經出動胡椒噴霧 啦。第一樣嘢，你睇到佢係好有 power 嘅。佢一嗌啊！ 就去啊！ 學生就爬入去啊！門都拆爛你啊！跟住之後咧，嗰啲鐵欄全部都擁冧你，呢樣嘢咧係好掂嘅。咁然之後就佢就拉咗啦。咁我哋錄緊音嘅時候咧，我自己收到嘅消息就係佢就已經掟被差佬就掟咗去呢個香港仔差館嘅。咁其實有一大堆人咧都係 被拉咗 嘅喺我哋錄緊音嘅時候，包括。我哋嘅黨友啦、長毛啦、阿明啦、馬仔啦、學聯嗰邊咧就有阿 Lester 啦、Lester Shum 啊，咁啊仲有 Alex Chow 啦，咁啊學民亦都一大堆人嘅，咁啊睇落去就冇我熟悉嘅名字嘅，咁啊包括有周可愛、黃定華、周卓橋啊，仲有一大扎，我就讀唔曬啦。咁啊仲有斗策隊入邊咧有位叫阿水哥 Water Lee 啊，咁樣總共咧。就大約已經拉咗喺我哋錄緊音嘅時候啊，喺呢個星期六嘅凌晨，而家1:59就咗緊啦，拉咗大約70人噶啦。OK， 咁咧，然之後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咧， 有陀槍嘅 PTU 咧，亦都入咗去廣場度。咁同埋咧，其實喺較早時候，即係大約一兩個鐘頭之前咧，其實一路係有香港嘅市民係從呢個金鐘站嗰邊咧，係向住政總嘅方向湧過去，希望我諗都係希望支援啊呢啲學生嘅。其實呢個亦都係真係呢幾日咧，我想向呢一班大人咧致敬嘅。OK。虽然我同意阿刁文牛讲，我哋呢班大人都系唔抵赞嘅啦。Okay, 香港大部分嘅成年人都系我所讲嘅抵捻死嘅香港人嚟嘅。但系去支持呢班学生嘅。 咁你醒觉咧，我又唔会闹你嘅。 系令到我哋感动嘅。咁啊，里边当中包括有我嘅。O K。咁啊嗱，讲一讲咧就 唔好理嘅， 系咪啊？ 打得唔同嘅。 咁啊，讲一讲啦，就系、是、我先有啲信息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如果嚟紧或者即系如果你系因为嚟紧嘅行动 ，OK， 种种嘅行动，包括去到可能嘅十一去饮等等嘅， 因为我估听紧 饮啊，而被捕嘅话。咁呢有一个求助嘅熱线呢，你係要寫低佢㗎。咁我熱线号码呢就係 551-91-797， 再重复一次係 551-91-797， OK。咁呢你唔使打电话去嘅。如果你係参与任何嘅行动被捕 ,OK， 你发返短信去，将你嘅中英文全名、身份证号码、年龄、性别、手机号码send 过去 ,ok, 呢、个要做咩嘅呢，佢哋嗰边呢系会可以帮你提供一啲法律嘅 援助 嘅 ,ok, 咁同埋可能一啲集体嘅法律嘅提供啊等等啊所有嘢。咁所以呢就记住喽，大家要再抄低呢个 number, 系 551-91-797,ok, 咁仲有一个呼吁呢，呢、这个都系打后，我諗呢个就唔会勾嘅，打后呢都希望大家呢要遵守一下，就系、是、你知道啦，今时今日个个都最鍾意玩嘅就系 Facebook 啊等等啦。咁呢就呢、这个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呢就已经呢系呼吁大家，就系呢喺其实佢系呼吁今晚我哋做緊节目呢，就喺、是、公民广场在场人士呢就呼吁佢哋咧就请勿上载场内嘅相片同埋影片、以免被警方用作收集证据、日后拘捕之用。呢、这个嗱，虽然佢净系呼吁单一喺星期五呢一晚，但系跟住其实都会有用嘅。大家记住啊，慎重小心放嘢上去 Facebook 度 ，OK 吓，特别咧系一啲咧抗争人士嘅样子啊，等等呢啲咁， 或者佢 OK 可能某程度冲紧 啊，系啊， 嗰啲就唔好影啦， 系 你可以影， 系 如果系差佬喷胡椒喷雾或者差佬喷枪嗰啲咪影咯， 自己要判断啦， 系啦，大佬唔好立乱，真系见到有全部都 share 啦， 系啊，跟住 支持个运动，你明噶嘛？有啲嘢，大佬 啊，咁啊，即系跟住嘅行动咧。都系要好需要靠大家嗰个判断力嘅 ，OK， 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做每一样嘢之前咧， 你就 最 紧 要谂清楚佢啦。 因为佢饮有咩问题，大家冇人知嘅。因为我觉得呢次都有一个新嘅运动，差佬会点样处置啊？其他人点样做咧？其实冇一个答案俾你噶。讲真，或者我以我经验嚟讲，我当然比较乐观啦，都系拉啲。嗰啲姓大嗰啲嘅啫，系咪先吓？阿头嗰啲嘅啫，唉，嗰啲网冇好耐啦，系咪先吓？咁啊，当然你唔系点出西视魔暴徒暴梯图，我觉得冇事嘅。但系咁新，会唔会连视魔暴梯图都喐埋咧？咁其实我唔保证，我唔清楚啊。 OK， 我只系俾我自己个意见，我感觉上应该都系拉嗰啲嘅啫。 嗱，我就我哋一路讲就话，我哋好 treasure 今次嗰个学生嘅运动啦。咁啊其实我哋呢个礼拜都参与咗好多嘢，包括譬如话啲成年人其实都有多，我觉得都有多悔疚嘅行动做出嚟嘅、 okay, 例如就係呼吁大家将自己嘅学生相摆返出嚟啦。 喂，我强烈抗议，我到而家都搵唔到啊，大佬。 因为你冇读过书係咪？ 冇读过书喂。 我覺得找不到啊，大佬冇揾畫。 未必一定係學生相㗎，你嘅童年嘅相都有人擺幅相就得㗎啦。係啊，佢冇問題㗎，應該你應該擺啦。好多人都想睇下啲雲流細個嘅時候係咩樣。 好細個啦，三歲㗎啫。 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對學生嘅一種支持啦。Okay. 我想講，我想呢一節我諗我想探討嘅嘢就係頭先啊，其實睇第一節嘅時候，啲雲流都開咗頭㗎啦，就係話今次對一啲搞咗社運二三十年，或者我哋喺70後長大嘅 ，OK， 睇住香港嗰個政制一路發展到今時今日，我哋都應該低頭，或者我哋都應該為自己過往嘅行為而感到悔疚、等等。 你知唔知醜？ 知唔知醜？等等，我哋就探討下呢樣嘢。嗱，呢樣嘢我覺得嗱，所以即係我想先再重複一次，就係話今次呢一個學生運動，我覺得係。波澜壮阔嘅 ，OK。除咗八九学运之外咧， okay. 我觉得我哋系要记住2014年喺香港呢一个学运， okay. 因为呢个学运我谂就系真系将会标志住一个咧香港嘅社运去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嗱、呢个阶段系乜嘢咧？我讲多两句嘅， okay. 然之后要俾刁文流讲，就系呢样嘢就系咩？我哋睇到呢一班学生最宝贵一样嘢就系咩？佢冇我哋嗰、那个。嗰、那個包袱啊 ，OK， 嗰、那個咩什麼中國人嘅包袱啊，乜乜乜啊，我哋而家好清楚呢一個係一個非常清清楚楚係一個香港嘅本土行動。我敢講，我哋喺以往嗰三十年咧，真係都好似揾唔到太過相類似嘅一樣嘢。譬如嗱，我舉一個例啊，就係喺呢一個禮拜，即係阿 Martin 仲出聲。就係、是、話，即係我香港嘅民主對中國嘅民主有幾重要？你知佢成日講呢啲嘢㗎啦，係咪？喂，係俾人屌到發癲嚟 㗎啦， 學生就出嚟就要再話翻俾阿 Martin 聽，阿 Martin 哥聽。喂，大佬啊，我哋唔撚理你嗰啲什麼中國民主，我哋而家要搞嘅就係搞到我 自己民主 香港我呢個家先。OK， 係啦，咁呢樣嘢呢樣嘢我就想帶落去啦，即 係唔齊身點直平天下。 即係最近啊，蔡子強都寫咗一篇文。叫做路到这里，路走到这里分手，民主回归派的落幕。咁呢篇文咧，我谂好多人睇过。如果冇睇过，我 post 翻上 Facebook， 我觉得佢即系佢引发到我哋好多思考嘅。咁啊，佢讲我简单讲多两句就系、是、嗰、那个民主回归，佢好嗱，即系因为成篇文好长啦。但系就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佢話翻俾大家聽，嗰、那個喺八十年代初嘅時候，中大同港大當年嘅學生，佢哋究竟要求啲乜嘢呢？佢哋係反對英國政府，即係戴卓爾夫人上北京，就拿住嗰三個不平等條約喺度講條件，甚至就係話：喂，嗰你當年清朝簽嗰啲係不平等條約，我哋唔承認，我哋支持回歸中國。中國然之後咧就要民主回歸。咁曾經呢一班。港大同中大學生聯埋一齊呢，係寫咗封信俾當時嘅總理趙紫陽。趙紫陽係覆返佢哋嘅，趙紫陽覆返佢哋就係話乜嘢？佢係保障人民嘅民主權利，係我國政治生活嘅根本原則。 將來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嘅政治制度，即係你哋講嘅民主治港，係理所當然嘅。咁樣講完呢一段說話呢，就呃咗呢一代嘅學生，呃咗三十年，呃、 okay. 到今日，呃到去呢個政改落閘，呢班老鬼今時今日唔醒都唔得啦 ，OK， 已經焦頭爛額 ，OK， 咁然所以呢，基本上可即係蔡子強 先， 你要做一個分水嶺啦，你要畫一個句號啦。從此香港嘅社運可能走向一個本土，或者一個好極端、好激烈嘅抗爭等等。好啦， 我 仲想可以 再其實深層次去講一次，點解班學生出到嚟？可以感化到咁多成年人呢？記住係學生感化成年人啦，所以我好羞恥喎，而家 係啊， 好撚羞恥， 係。 九七回归 ,ok,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ok, 阿爺同你讲嘅阿爺应承你嘅话先你听、阿爺呃你啊你冇出等个声啊而家系喂嗰班学生 當時僆仔嚟㗎，佢冇權 say 啊，大佬。 我要更正你，嗰班僆仔當時係條精蟲， 精蟲 精蟲嚟㗎， 精蟲嚟 㗎，三十年啦，大佬。 你俾人呃，我做學生，佢幫你出頭啊，屌你老母，你出唔肯出嚟啊？而家你哋，喂，總之喚醒咗佢哋出嚟啊嘛，啊，喂，大佬，喂，我戇鳩鳩，你幫我找數。喂，唔好意思㗎嘛，係咪啊？只要感召到呢班成年人出嚟，老坑嚟另計，因為好似我成日咁講，見唔到㗎啦 ,ok, 啲太老嗰啲。 嗯。 所以某程度會係咁，但你又記住，民主，因為我香港嘅社會運動其實唔係一朝一夕嘅 ,ok, 其實由八九年開始，咁有啲好契弟嘅民主黨啦，佢當時唔契弟㗎，我唔覺得契弟㗎，契弟㗎。佢有佢自己嘅民主模式。 係。 到咗0371，亦都跟住就轉咗一個係唔係都出嚟遊行嘅大規模嘅 ，OK 嘅民主模式 ，OK。跟住到 WTO， 韓龍即係韓國嘅朋友又有引入咗一啲新嘅抗爭模式、 嗯、 ，OK 就引致咗變咗皇后碼頭之後咧，就好近韓龍嗰只啦 ，OK 又係另外一個新世代啦。到今時今日呢一種學生運動。和平理性非暴力嘅纯洁嘅 ,ok, 亦都係一种新嘅社会模式 ,ok, 咁、嗯啊、其实某程度係逐步去嘅，其实係一种进步嚟嘅啫，分唔分水岭呢，我就唔会觉得係嘅，只要你肯跟随个进步，咁咪冇分水岭囉，你仲係讲緊以前嘅，嘩阿黄之锋呢啲应该去选立法会议员啦，咁样呢，即係郑经汉之流嗰啲呢，係咪先。新加坡語言啦，你咪拗咯。 嗱，我想 你要跟翻條路。 我想， 但我會咁樣覺得嘅，即係話今次成個學生運動咧，至少有一樣嘢嘅，就話俾我哋而家見到嘅一扎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咧，去了解到成件事，即係唔同過去十幾廿年前嘅係，如果同翻嗰陣時嘅同年齡嘅去比較嘅係、嗯，喂，佢哋唔會去理太多呢啲嘢 ，OK？ 嗰陣時佢哋唔會關心太多社會啲嘢。當然啦，有另外一個嘅原因就係、是，其實係因為我哋個政府而造成逼呢班僆仔去了解多啲個社會，某程度上係咁。如果唔係，唔會發生到佢哋會走上街 ，OK？ 因為個社會嘅不濟關係。 我試下咁樣分析啦。我哋簡單去畫咗佢做兩代人啦。我都係屬於民主老鬼嗰一代嘅人啦，民主回歸派嗰類人。嗱兩類人，我諗同今時今日嘅細路仔有一啲好明顯嘅分別。第一個分別就係話，當年 OK 嗱，首先佢哋兩代嘅學生嚟嘅 OK， 都係中大廣大出嚟，以中大廣大為首啦 OK， 因為嗰陣時冇八大院校啊乜啦， 冇學聯 其他嗰啲有學聯，嗰時都開始有學聯，咁啊所謂嗰班民主老鬼，嗱你噏OK 未必有學聯啦，咁但係都係即係都係學生運動啦，咁但係當時支持回歸嗱民主回歸派嘅咧。你會數到有大扎人嘅 ，OK 啊！今時今日然之後後屘佢哋長大咗，畢業出嚟，有啲入咗去商界，有啲入咗去政界，有啲投身去咗去政府，咩人都有嘅、OK 啊！譬如或者甚至做議員嘅特別多啦，啊！你噏得出嘅所有，譬如話匯點民主派嘅人士啦，或者你頭先噏個陶君衡嘅名咧，佢所有呢啲人都有 我話埋俾你 有份嘅。你 林鄭月娥， 林鄭都有份啊， 都係有份啊！佢搞個社運嘅， 佢 艇户啊嘛， 艇户嗰單。 嘢嘛， 佢都系嗰啲出身嘅， 佢系搞事分子出身嘅，或者咧 咁样讲，咁样讲个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先讲咗最大分别先，因为我惊我唔记得讲，就系话咩？同今时今日学生比就咩？佢哋当阵时嗰、那个所谓嘅民主回归，佢哋系带有一种民族主义噶嘛？佢哋系认同自己系中国人 身份 ，OK， 中国人身份、回归中国系天经地义，佢哋係相信清朝嗰啲係不平等條約、英國人係不義，佢哋有反殖嘅概念嘅。OK，、今時今日咧係呢一代嘅學生簡單好多。OK，、我夠膽講，佢哋冇中國人身份嗰個認同。佢哋而家講緊嘅就係一種本土香港。佢哋只係認同自己一個香港人。OK， 今時今日呢個普選。呢一單嘢係令到佢哋嘅利益受損，或者佢哋覺得自己被欺騙、OK， 被呢、這個 這個政府去欺騙，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分別。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就係話咩？唔係話當年嘅民主回歸派有任何嘅壞心腸，佢哋只係一種赤子之心，同埋然之後一種天真嘅想法。佢哋認為回歸咗中國，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係應該做嘅，然之後個中國政府係會承諾我哋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 高度自治嘅，然之後我哋可以，我哋當年已經係想緊嘅就係我哋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嘅，但係冇諗到咁嘅陰招係嘛？ 係一人一票選呢個共產黨特首 ，OK？ 同埋冇諗到。中國冇民主唔緊要嘅，香港係自己可以有嘅，呢種係一種非常天真嘅諗法嚟㗎嘛。咁你我記得喺呢兩三個禮拜，其實其中一個就係蔡子強啦，佢寫完呢篇文，其實好多人都攞返民主回歸呢樣嘢出嚟講。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喂，呢班老鬼係咪應該要感到悔疚，跟住班細路仔一齊行？ 唔係，應該有啲新嘢行啲新嘅，唔好再行乜都係，唔好一依從後面嗰啲做法啫。 唔係我諗咁樣， 我想講俾你聽， 我補充少少， 我想講埋先就係、是。佢哋其實大部分人都冇認錯嘅 ，OK， 佢哋仍然認為當年佢做嘅係啱嘅 ，OK， 咁所以 我唔會話佢當時錯噶，係因為當時嗰個背景、嗰時嗰個環境， 係 佢真係可以有一種咁嘅諗法，因為五十年不變啊嘛，喂，我覺得五十年之後共產黨真係可能有民主，喂，你話天真？未必天真嘅，讲真，出个戈尔巴乔夫咪搞掂咯， 系 啊，习近平唔系啊嘛，可能下一个系噶嘛，话声俾你听，出个咪系咯，有喂，你共产得个苏联，苏联都可以变天，共产中国点解唔可以啊？ 系 喂，全部人都有咗咁嘅谂法噶， 唔系上一代人嗱 ，OK， 喂，佢你冇先，你讲翻所谓民主回归话冇先你。喺蘇聯例子其實已經可以解釋到共產黨即係中國有機會民主噶，但係唔好意思，而家咪見到咯，就咁簡單噶啫。 即係我好明白嗰扎學生嘅諗法，因為其實我係好同佢哋嘅諗法一樣。 梗係啦，你啱啱先畢業。 唔係個問題係我亦都唔會話佢上一代人做嘅嘢係錯啊！我頭先講一個 point 好啱嘅就係、是。個文化當時個社會嘅風氣唔係呢回事，因為當時始終個利益個權力嘅核心始終喺翻英國個政府度，所以你要去爭取話成嘅話，你問翻嘅係問翻英國政府，唔係問翻當時未回歸嘅阿爺。 其實咧，而家有啲幾十年咧，已經有啲文件出咗嚟。英國政府曾經係講過，不如俾佢哋香港人自己獨立，自己去。佢做啦，跟住阿爺唔俾啫嘛。 唔係嗰陣時個聲勢 已經出咗嚟嘅，但係個問題，特別中國英國冇嘅。 我嗰個我要更正一下啦。唔係，即係我其實 唔係我聽老少講㗎咋。OK， 我未講，我未講完。即係我想講嘅咧，我想首先我一樣嘢想講嘅就係、是以往都喺度講過，但係趁住今晚，即係我覺得百感交集。我覺得睇完呢個民主回歸呢個理論之後，其實我想加多少少嘢啫，就係、是。如果今時今日呢一代嘅人呢，你要怪罪呢一班民主回歸派呢，我覺得你係真係需要怪罪我哋嗰代嘅 ,ok, 整代嘅人嘅 ,ok, 唔係淨係嗰個民主嘅回歸派。我點解會咁講嘅，就係以前其實都講過我哋嗰個年代可能實在太美好啊 ,ok, 五十年代出生嘅人就可能食正一個即係喺六七年暴動香港暴動之後嘅一個香港華人精英主義嘅嗰個浪 ，OK 嚇，好多人就好多香港嘅嗰代嘅年青人咧，就被香港政府收編入去做公務員啦，跟住步步高升啦，跟住後屘好多就做高官啦，典範嘅人包括就有肥龍啊、曾蔭權啊，呢啲都係啦， 五身都可以做到特首啊嘛。 所謂嘅第五十年代嘅就係英 Baby Boom 嗰個年代啦。好啦，到我呢一代咧。就再後多十年咗緊呢，就去到六七十後嗰啲呢，我哋長大咗之後呢，就開始食第二個浪，嗰、那個浪就叫做 China Trade 啦，中國貿易嗰個浪，咁我哋又食一個浪啦。咁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哋呢兩代人其實係真係欠咗今時今日呢一代嘅年青人嘅 OK。 那個錯誤正止是民主回歸派去犯，他們犯的如果你要一定要加一條罪俾佢，佢哋就係犯咗一條天真爛漫罪啦， 戇鳩 罪，衰戇鳩。而我哋衰咩呢？我哋大部分嘅香港人就唔係衰戇鳩，衰安逸啦，衰自私啦。我哋淨係識為自己揾錢啦。我哋當時有一個末世主義嘅感覺啦，揾夠就走咯，係咪？咁啊，天地都係黃金，我哋就唔會理。我哋當時係唔會喺1982、83年嘅時候，我哋真係當花生咁睇嘅啫。 喂，嗰陣時啲示威，你兩三個人嘅啫。 係啊，幾百人已經爆燈啦， 幾百人爆燈啦，冇啊，係啊，未試過幾百人啊，最多係50人咧。就係03年之前， 03年七一之前有超過50,000人。 唔係， 數到有50,000人喺維園嘅，已經嚇一跳啦。 五萬人 啦， 五一係500人啦，屌你老母50,000， 唔係啊，有50,000人出過嚟噶， 屌你咯，500嗰次好恐怖啦， 拗住啦。咁所以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即係我想講咩啊？即係我哋、 okay. 我哋嗰代人係唔理呢啲嘢噶。你問翻我哋嗰、那個你問翻好多我哋嗰代香港人嗰個歷史就係、喺1982年，我哋淨係記得。我哋就記得戴卓爾夫人 撲街啫嘛， 撲街啫嘛，係 咯， 係佢撲街前嘅嘢，我哋又唔知；撲街後嘅嘢，我哋都唔知，我哋又唔撚理嘅。OK， 我哋又覺得，我哋覺得大安旨意，我哋覺得從政呢啲嘢唔對我哋好遙遠嘅。97啊，根本永遠都唔會到嘅。OK， 冇97呢樣嘢 噶嘛。好嘅，可能 呢個黃之華講，我哋冇97呢樣，冇97大限呢樣嘢嘅。我哋覺得我哋係強過97，我哋喺97之前，我哋就會升天咁滯 啦。移民到。 冇錯，咁所以我哋就成日就抱住啲心態 ，OK， 或者就係假手俾嗰班咩李柱明嘅，李柱明邊個我又唔知嘅喎、假手俾嗰啲人啦，李華飛啊，你俾佢哋啦，係佢中意諗啲咩方案啊，咩咩續租啊，咩阿羅德成買個島啊，咩咩，你聽佢噏就算㗎啦，總之啊，佢哋搞掂佢啦， 係咯 ，OK， 我最緊揾錢。 所以我哋真係欠咗呢一代未出世嘅喺嗰陣時 ，OK， 佢哋唔知道呢啲嘢發生過嘅呢啲嘢， 所以同埋何文思潮都係精蟲嚟嘅。 我有幸有支咪，我真係好想做呢個懺悔，話俾呢班年青人聽，我哋真係對你唔住啊 ，OK， 即係我 好咗落去懺悔咗 好似第一次阿刁文流講，佢其實真係，有冇咩普選關係撚事咩？到今日我哋都係咁咧，我哋都係咁冚家產咁抵得死嘅，係咪先？喂，係唔死啊，大半世㗎啦。你中意选咪选咯，系话捻知你啦，你1200人选同嘅1200万人选都唔捻关事噶啦，系咪？系关啲僆仔事啊。OK， 而啲僆仔同当年嘅民主回归派或者同当年嗰代香港人有咩又有另外一个最明显嘅咩分别咧？ 佢中晒之高啊！ 分别系佢见唔到个前途啊嘛， 佢食晒我哋，我哋流落嚟嘅屎啊！嗱，基本上 你又再喺30年后又睇翻呢班黄之锋、周永康、Oscar、黎文乐等等呢班人咧，你又可能睇到一样嘢，其实话俾你听，仲有一招可能阿爷都仲未出啊！阿爷今时今日搞到件事咁落，嗱呢件事系落捻晒，但其实佢又可以用翻以前港英政府嗰一招噶。如果佢喺稍后嘅3、5、7年。佢揾到一個時機 ，OK， 將呢一班年青人大部分、部分係啦， 統 有揾到個方法出嚟統戰到嘅、等於當年6、7暴動之後嘅華人嘅精英主義嘅 陽光 啦，嗰個咁嘅大 campaign 咁樣做嘅。如果佢做得到嘅話，我話俾你聽，一樣香港係繼續和諧嘅、你一樣喺30年後會見到一個翻轉頭睇翻，亦都係。唏嘘感慨嘅 ，OK， 咁呢個我想同啲今時今日嘅年輕人講，就係呢個就要靠你哋自己啊 ，OK， 即係你我哋走過呢一條路，今日你哋亦都係懷住一個赤子之心，滿腔熱誠，咁你覺得呢度係你嘅一個家，而我亦都好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哋見唔到你哋嘅前途 ，OK， 今時今日呢個。官商勾結 ，OK， 所有嘅利益傾斜 ，OK， 令到呢個係關乎你哋嘅切身嘅利益嘅 ，OK， 而導致到你哋今日有呢一個咁嘅抗爭 ，OK， 呢個係 所以我哋係應該走翻出嚟，呢、這個又要同翻同我一同代嘅呢班大人講，我哋真係大家要去諗一諗，我哋係可以為呢一班細路仔可以做到一啲乜嘢嘅支持咯。 喂，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就覺得佢哋行緊嘅，咁你咪喺後面 support 咯，即係好簡單嘅啫。喂，你唔我唔會要求啲人咧，即係搏埋條命去做啊！即係任何一個人流一滴血，我都唔想嘅。OK， 好啱啊，係咪先？ 啱啊， 革命家嚟噶嘛，我哋唔係講革命啊嘛，係咪先？即係和平理性噶嘛，我成日都講。喂，可唔可以喺班學生後面幫幫佢哋手啊？學生保護我哋啦，即係而家係。 係啊， 係啦，我哋後面支持 我哋跟住學生走啦。 跟住學生走啦。 係啊。 啊，喂，唔好壓支壓咗學生啦。 因為未來嘅香港係屬於 佢噶嘛，唔係我哋噶嘛。系咪先？我哋享受過啦，九七年 我哋發過呢啲春秋大夢啦， $100對138人民幣嗰時候，屌你老味，好撚正啦！我哋捱過啦，阿的未捱過啊嘛，未享受過啊嘛，係咪先？喂，以前我哋咪一樣食撚貴曬深圳嗰啲餸，買貴曬深圳啲嘢，溝曬深圳啲女，阿的而家冇可能啦嘛，就翻去大陸。阿迪咪一樣變成港產。喂，我享受過，阿迪未享受過，我係應該同阿迪喺道歉。不過我呢個笑話我道歉咗㗎啦，好嘅。幾年前我已經講咗啦。 唔係，即係我最後補充多少少啦。即係我好明白呢班學生嘅就係話，即係我仍然都幾堅持嘅就係頭先傑斯有少提過就係、是，無論你即係你睇翻電視 ，OK， 譚慧珠啊，就算係即係你頭先所講李柱銘講嗰啲呢啲上一代嘅老人家講嘅説話都好，不論左中右嘅都好，我都幾肯定一個 point 嘅就係、是、OK， 我出世於84年。你唔好同我攞本基本法或者中英联合声明嚟讲， 唔系你关你事。 个原因系，喂大佬，我一出咗世之后，屌你就同我讲啲嘢系咁 喎， 喂我冇得拣喎， 系啊， 但个问题，最要一样嘢系喺我哋教育制度之下呢十几年嚟系话俾我听，其他地方其他嘢系有得拣过噶嘛，而我冇经历过有得拣喎， 爱尔兰都有得拣， 而家你再同我讲话系咁，咁我冇办法啦。然之后个政府仲有一样嘢嘅系咩？到我想表達一啲嘢，喺個和平嘅方式之下表達。喂，我想要揀嘅時候，你夾硬喺禮拜二扭曲我哋所有嘅說話嘅時候，咁冇嘢咯，咁咪焗住我哋要 出嚟咯， 即係唔好話反抗，而係下一步咪再行動多啲咯。 咁啊，仲有， 我覺得將來會越嚟越激進化嘅，激進化啦，唔好話暴力化啦，激進化嘅話。 咁啊，仲有咧就有一樣嘢就唔可以入我數嘅，即係今時今日呢個咁撚賤格、咁撚不堪嘅政府咧，就唔可以入我哋數嘅。OK， 嚇咁啊，即係我覺得就即係有時會咁樣睇啦，就係、是、我記得我有一晚我落去。天馬公園嘅時候咧、即係星期二嗰晚，我出出入入大約三四次到啦，我每次都係坐翻的士翻去啦。咁好不幸咧， 點解咁樣嘅？ 唔係即係我又出咗去出邊，又約咗啲人，咁啊一日入翻去咁樣啦。 有一日約咗我啦。 咁啊係啊係啊，即係嗰日啦。咁啊亦跟住，然之後又坐的士翻去。我咧坐三次的士翻去啦，三個的士佬咧都係屌啲學生嘅。 几岁到啊？ 咁咧就 呢啲的士佬几岁到 啊？啦，老噶啦。 系咯，你陈章入目咯。 咁同埋， 妖你佢唔系老豆，我可以讲陈章入目啦。咁 嘅 内 容咧，我就真系唔我费复述。但系咧有一句说话咧，都差唔多好似一个公式咁样嘅，即系成日你我谂你都会听过，好多朋友都听过，即、就、系、是、你会听到成日都会听到有一种声音就呢啲咁嘅学生。 搞事搞， 梗系读好书先啦，乜捻都唔识啊，出嚟喺度搞搞震。咁我真系，嗰晚咧，我忍唔住，我同佢一个司机讲话，喂啊大佬啊，不如咁啦，你咁捻多牢骚，喂嗱，你都遮到我嚟呢度啦，我抌低多两嚿水俾你，你陪我落车。上去聽下人哋講乜先啦、啊，佢又唔肯喎，係咪佢唔肯咯？冇啦，唔肯聽啊，即係佢覺得好啲硬耳咁樣啦，咁啊冇辦法，即係我又冇能力去說服佢哋， 冇能力噶， 係啊， 即係我面對我阿爸咁樣啊嘛， 係啊， 我係死硬派噶啦，喂，但係幾時係咁噶？你以前都唔 係 噶， 但係我就係想講啦，OK， 你點樣去 blame 啲學生搞搞震啊，搞事啊？ 或者我就想你理解就係、是、喂，都其實點解啲學生要搞到咁先？其實最撲街、最撲街嗰個 就 係香港政府啊！ 罪魁禍首， okay, 你行出嚟聽下人哋講嘢，話你尊重下人哋就已經得噶啦。但係點解佢唔敢咁樣去做啊？點解佢唔敢行出嚟面對？點解梁振英唔敢行出嚟面對啲學生啊？好夾，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根本话唔到事啊嘛，你话唔到事就冇得扮代表啦，仆街， 系冇计， 嘥捻晒啲时间 ，OK？ 我哋今时今日个死局，其中一个死局就系呢度啊，因为根本真系唔系港人治港啊嘛，你唔好呃鸠我哋啦，好冇？你成班人点解要匿埋啊？你成班人都唔够胆出嚟，就是、因为除咗你冇道理之外，仲有就系你冇 say 啊！你兩毛之下，你咪要晚，你咪要匿埋咯。我哋上到去，我哋成日上到去禮賓府嗰度啊， 同你對話， 你都要匿埋啦。 點對話啫？ 驚咩咧？你點對話啫？ 你都問，你要問下人先 啊。喂，唔通即係你明唔明啊？同人哋講親嘢，譬如我你最憎同人哋邊咩人講嘢啊？ 嗯， 就係嗰啲哦。等我翻去問個老細先啦。我屌你啦，係咪先？ 系咯， 系咯，所以个真嘅老细唔喺呢度， 唔系人嚟噶嘛？呢个唔真唔系人，因为冇话即系嗱，呢个唔系人性化人。 梁振英，你点扑街？我都同你解读咗啦 ，OK 啊，我即希望你会即系多谢我 ，OK 啊。 但我哋唔会原谅你， 系我，但我哋又唔会原谅你嘅。 OK， 咁我哋继续听歌啦，继续送俾学生嘅歌就抗争呢只歌就好醒神嘅，咁所以拣翻呢一只啦 ，Tears for Fears 嘅。Shout 咁啊，魯迅有吶喊咁啊，英國有 T Sophia 嘅 Shout， 咁我哋聽一聽呢只歌先，咁啊第三節翻嚟我哋繼續講啊，去飲呢個大日子啊！